时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九八二许愿池。 我是杨旭，我的愿望是当一名人民警察，因为我的爸爸就是一名人民警察。爸爸的工作很忙，经常要去加班，很多时候都不能陪家里人。小的时候，我经常因为这个抱怨爸爸，后来爸爸破获了很多案件，很多人给爸爸送来锦旗，当爸爸接过锦旗的那一刻，我终于明白爸爸这么多年的坚持是因为责任，我理解了爸爸。现在爸爸老了，我想是时候我该扛起责任的时候了。 我迎着风在这座城市慢慢的长大，因为有你世界充满感动。爱是什么样，因为你他才有形状。 没有人天生就有一双能飞的翅膀，因为有爱才能展翅飞翔。 京时间晚上8: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李兰玲。 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呢，每期节目的视频频回放啊，我们会在直播结束之后呢上传到哔哩哔哩的微博官方账号上，大家可以收听收看。 是，然后首先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哈，他们是银河漫游指南的 CEO 资深旅行专家傅京南老师。首先欢迎傅老师。 哎，大家都叫我 TTTZ、如果要是直播里能看见就是这个蓝胖子，就是我 啊。不要谦虚嘛，不要谦虚嘛，这个身材还是对，是，但是在我们这个34度的直播间里面，傅老师，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幸亏带了一件，哎，我穿的还比较少，穿的短袖过来。边上的漫游娘就比较辛苦了。 对，就是我们旁边就是我们银河漫游指南的萌萌的小姐姐漫游娘，欢迎， 欢迎漫游娘。 然后大家是不是其实一直在说这个漫游娘到底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因为大家不说嘛，一般可爱的都是男孩子，是不是？ 对，因为大家之前只能看到微博上的这个文字一些的。 其实要是关注过漫游娘的官方微博和微信的话，她是本人早就出镜过的，就是很多时候的照片，原创，我们的原创照片，比如说她去旅游拍的照片，在日本的就是她本人自己。 哎，真的，我想问问漫游娘小姐姐有没有考虑过给我们漫游嗨翻天也当一下漫游娘。 你看就特别，这本来就是一家人嘛，这都是 有缘有缘，真的 有 缘。 而且今天就是之前就我们也有大概聊过这种旅行的话题，而且是就是这个动漫游、二次元游、什么圣地巡礼之类的，确实有很多小伙伴都非常的感兴趣，也是发来私信跟我们聊他的这个旅行路线。那我们今天呢就还要做一期这种二次元动漫深度游的专题，然后我们也请到的是傅老师。傅老师其实真的是圈内的大佬了，是不是？ 傅老师真的是 兰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傅老师。 之前刚知道请到这位嘉宾的时候，我特意 惊 了一下，然后我搜到一些超厉害的， 让我们两个汗颜，是不是？ 对，你看一下这个文字资料。 好， 他17岁踏入游戏圈，18岁自食其力买车买房。 哇，厉害了！ 字面意义上的伴随中国游戏产业成长，参与开发移植本地化的游戏，包括仔细听哦 ，CS 文明， 哇， 杀手代号47，可谓开发了一代人的青春啊！而且还是兴趣广泛，爱好众多啊，比如说护山流居合道的会员，然后也是豆瓣摄影版的版主，平时喜欢自己寻觅老车，自己修着玩儿。 他 小时候只会自己修表，人直接修车 啊，还是个技术控啊。 对，旅行、军品、电影、ACG、古美术、刀剑的收藏，各种等等，就是横跨各个领域。 所以今天请到傅老师聊这个旅行，只是傅老师爱好的一部分，是不是？只是您就是众多爱好当中的小小的沧海一粟，是不是？ 也不是啊，就基本上你像因为工作关系的话，每年要跑那么多趟日本，但是呢，我又喜欢，而且你像原来大家可能知道的话，银河漫游指南原来是哔哩哔哩的，相当于是旅游事业部门。我们的办公室就在秋叶原里。 哇，这多少人梦寐以求！ 而且就在很多电影动画作品中，比如说像很多人，你像俺妹里面的，大家约在秋叶原见面的时候，就在无线电会馆的9层，就是哔哩哔哩当时的日本的办公室。所以我们每天就是在大家动画片里只要出现秋叶原一定的地标建筑上面，而且那个位置有人知道石头门的话，就命运石之门，就是被时间机器砸的那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办公室。 哇， 会不会有一种不真实感？每天上班的时候， 我有看过那部神番，就人家每天上班都是在圣地巡礼， 对， 每天都是， 就是感觉很不真实，感觉很梦幻。 我的心好羡慕。 那我们的漫游娘小姐姐是不是因为工作原因也经常会各种旅游啊？ 去日本 还是比较多的，是不是？所以今天就是二位还是要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大家去过的特别满意度特别高的这种旅行路线或旅行目的地，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没错。那今天的节目里啊，就来和傅老师聊聊二次元游 是、 啊、有哪小伙伴中有一些哪些旅行中的问题 也可以提问， 弹幕提问， 嗯，没错，包括大家去过哪些有趣的呀、嗯、或者说让您印象深刻的旅游目的地，也可以随时通过 B 站来给我们发来弹幕。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晚上8:11，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天后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声演员李兰玲、嗯、今天啊请到直播间的是银河漫游指南 CEO 资深旅行专家傅京南老师。 欢迎傅老师。 和我们萌萌哒的漫游娘，欢迎两位、嗯、 欢迎两位。 嗨，大家好。一般来说，你们就不要叫我傅京南老师，就是说，实际上一般他们都叫我的 ID、嗯、就叫我 TTDZ， 或者就叫我 TT 就可以了。 TT、 嗯、啊，那我们叫 就叫 TT 就好了。 TT 老师， 别带老师俩字了， 超亲民。 嗯，好吧。那其实今天请到两位嘉宾做个直播间嘛，还是要聊这个旅行的话题。那我们不妨先来说一说，就目前国内这个二次元游或者说这个动漫游的一个发展的现状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你知道，在二次元旅游一直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首先，你们经常可以发现，如果要是去报名，你很多我们自己人就是问旅行社也好，问三句话，基本他们就答不上来，他们根本听不懂我们问的问题是什么。 嗯， 比如说你说你要是啊，我要去 LL 的看他的 Final 演唱会，人说你说什么 ？LL 是什么？ 对 ，LL 是什么？然后另外的话，你更不要说，比如说我说我要到秋叶原去买啊。Fate Go 的手办， 嗯， 那什么是 Fate Go？ 嗯， 什么叫手办？ 嗯， 那有人说啊，你我要买球星关节人偶，那你让他翻一个日文是什么？怎么翻？那哪一楼层会有、 嗯？ 像我们自己的老司机，基本上就是你问到的任何的这样的问题，不管是秋叶原还是到中野、 嗯， 整个秋叶原里面，甚至有时候你迷了路，拍张照片回来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告诉你在哪儿，你要去找的这个东西在哪个楼层卖什么样东西的、 嗯。 那这种其实是只有自己人懂这个的自己人，才能帮你解决到这个问题。 嗯， 就像对暗号一样，哦，这是自己人，我们就可以知道很多聊的话题，就可以直接用专有名词。 对啊，要不然的话，基本聊三句话就聊没电了， 就不知道在说什么了。 就好比说我们上这个节目给大家来说的话、 嗯、 基本没压力，因为我知道我们说的所有东西别人都听得懂、 嗯、 否则的话，你像我们要给甚至有些高大上投资机构去做个培训，他们得先解释什么叫二次元，什么叫 ACGN， 我们不用给大家去解释这个问题了、嗯、 那比如说现在咱们银河漫游指南的这个受众，就是我们的这些客户的话，他们是不是更多的现在也是需要一个比较有针对性的比较 的？你说的没错，因为你像很多人的话、嗯、我们当时最早的理念就是你不想同行的里面有一电饭锅大妈，有一熊孩子，对吧？ 嗯， 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人，而且一群自己的小伙伴，比如说像在每年的年底的和下暑假的时候 ComiK 的时候，你买小本子的时候，你不希望找一群陌生人指着你说你在买的是什么东西、 嗯、 我们可以做到什么？ 所以就是我们的这种客户更加的小圈子化，或者说 你说的没错、 嗯、 甚至我们可以做到什么，比如说我们几个人每人有自己喜欢不同的本子，但你要知道 ComiK 的会场巨大无比、 嗯、 如果你今天排了这个摊位，那你另一个摊位的本子肯定买不到，可能你就抢不到。我们每天晚上会做不同的作战计划，大家领命分工杀奔不同的展馆，然后把每一个人，比如说这个我们谁要五本，那个的三本，晚上回来再进行战利品的交换。 哇，太人性化了这个。 但是你要知道，你凑不够这个人的话，你哪知道托尼大神是谁。我们飞过托尼，我还给他们要过签名本的。 哇，托尼大神是？ 对啊，然后我们每年基本上，但是你要连他认识都不认识的话， 这种非常私人的需求也可以承接吗？ 我们接的都是这样私人需求。 哇， 那你比如说你想在 ComiK 上出 coser、 嗯、 那我们相当于是出 cos 的时候，你知道冬天的 ComiK 是有多冷、 嗯、 我们可以用一辆真正的保姆车，一辆阿鲁法朵七座的，你在底下换完之后上去、 嗯， 然后呢上完之后太冷了下来，再暖和一会儿再上去。 天哪，这 个我们也做过， 就完全不像一般就是人在囧途，就可能出去旅行的时候， 因为你自由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那里连你连换衣服的地儿都没有。 嗯， 很可能你要知道换完之后你要在会场里面，那你比如说我们不光冷是怎么办，没关系，热饮马上送上去，就是支持团队是 就是有点像那种管家服， 甚至知道你知道当时他们当时出的是剑灵的时候，我记得好像运了一个巨大的 cosplay 道具过去，那个道具有多大呢，比 coser 本人还要大，装三个 coser 进那箱子都没有问题，我们提前运过去，像这种东西的筹备准备包括最后这个整个的设备的运输，这些都是在你到日本之前我们已经帮你解决完了。甚至比如说你像可能大家玩的时候都在，别说自己前一段时间每人都在发愁没有一个男朋友会拍照片，或那我们这里有真正在日本拍 cos 的摄影师陪着你全程来走下来。 那负责分派男朋友吗？这是兰陵的问题。 我们说男朋友解决不了，但是这在找兰陵，但是呢摄影师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管， 很厉害了。哎，那我们这对，那就是我们漫游娘经验还有我们 TT 的经验，就是你们接到过的比较奇特的或者说比较刁钻或者比较为难你们的要求都有什么样子的，就大家的 我们各种各样为难的要求有时候都接过。比如说那个说因为首先我一旦说出来就涉及到很多大家小私密的小秘密小隐私，我这里的话就说一些那个 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 印象深刻赵琼妹，当时就是有人知道，有人知道这是哪一部动画吗？可能游戏知道吧。那好，那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在哪儿？在利木县。而且那段时间夏天刚刚在鬼怒川发完大水，那那个地方可怕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你自由行去，你下了电车之后，那是没有共享单车，是在山里，你只能打一辆出租车或者步行1小时40分钟。 就是交通方式非常受限。 非常受限。那你像这样去的话，我们到最后的话，他就要一个人去。那这个时候的话他又不是说一定非要找一个人陪着他，那怎么办呢？我们帮他写好了一串所有的卡片，拿给出租车司机看第一张，我要去什么什么什么地儿。那因为你 那是日语卡片 的，对的。然后呢第二张卡片要给他敲好的是什么呢？是说请在这里等我在多少分钟之后，因为他要不然就得走回来， 所以他自己拿了一沓卡片，然后按照您的那个指示每隔多少时间。 而且的话我们还要保证他干嘛呢？比如说如果你跟他说不明白，请拨我们的电话， 电话连线来翻译，对吗？ 而且的话你像比如说我们还会提醒大家注意一些很小的 tips， 比如说你知道很多地方在日本网络你就算是没有网是肯定是没有不行的，那你电话的话我们要提醒他开通国际漫游。而且很多人你知道去日本玩的时候，你要在本州岛还好，就是关东关西还好，你要去趟北海道，可能你要不提前在领 WiFi 的时候跟人家去交代，你领到的 WiFi 可能都是不能在北海道用的。 哦，还有地域限制。 对的，所以像这种小 tips 我们在你出行前也会提醒你。 哇， 所以自己人或者说是你更像是一个我们懂自己人的顾问或者说是小伙伴， 一种就是私人管家的感觉，就是可以事无巨细的帮你去打理。 但是就像我刚刚这么说，大部分做定制或所谓私人的这样的，他们其实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专业角度里边摔跟头了。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专业这个领域是什么样的，或者该怎么。 首先要是自己人。 对的， 首先要明白。 但是满足可能前者或者只满足后者可能还比较容易，但两者同时满足可能就真的只有我们了。 其实就是说白了，自己也是自己的客户。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自己去日本的话，想要得到什么服务啊，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定制游，然后我知道了我想要什么样的，然后我再给别人这样的服务才是最贴心的。 所以大家都是要带着就是比较强烈的针对性和目的性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才能做得更加专业，然后大家可以行程的话也就更加顺畅一些。那有没有就是统计过现在大家去日本的话比较热门的线路都有什么样子的，就比较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你像既然咱们说到是二次元世界的旅游，有一个一定绕不开的地方就是秋叶原。 而且也在东京，可能也是大部分小伙伴去日本的话可能都会首选先去东京逛逛。 但是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到秋叶原这个地方大家首先是很迷茫的，除了街上你看到这儿嗨第一秒以后，嗨完以后喘口气儿会发现我要找的地儿在哪儿。 对，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因为我当时去秋叶原那一天正好下雨，是的，然后就一手打着伞，然后另外一个手拿着一大兜子就是去那个电器城买的各种小电器，然后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心里挺崩溃的，会发现真的我想去逛那些就是动漫的周边你都找不到地儿，你都不知道去哪儿才能够。 而且据我所知啊，秋叶原有一些边边角角的小店， 没错， 很厉害，卖的便宜，而且货还全， 而且他们关门很早。哎， 就是下午很多店就是下午好像六七点就已经就是关门了，然后你如果去的晚的话根本就很 难。所以呢你要是见过的话，我们当时编写了一本那个指南， 嗯， 就是说那本书里面就是说我们专门有秋叶原的小册子，每一个参加我们旅行的人会拿到这本册子，这本册子里面就是有秋叶原你说的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还有地图 攻略。 而且呢我们这本册子是每年会更新的， 哇， 因为你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可能15年16年的时候更新的一些店，一些店它可能搬走了， 嗯， 有一些店的话可能改地址了，还有一些店会新开， 嗯， 而且的话每一家店的属性和特点推荐都会不一样， 嗯， 除了像曼丹纳 K，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甚至老司机考试的时候有一道题我们经常会回答一个问题，就我刚才说了曼丹纳 K， 你知道这个怎么拼写吗？很多人不知道，我们都是说什么颜色的楼，比如说考试的一道题就是老司机考试，请说出三个蓝色的跟动漫有关的店铺的名字。 我们先说这个老司机是咱们职员的一个， 就是我们自己一个亲切代称， 一个称呼， 对的， 对， 确实应该都是老司机， 必须得是老司机，必须的，这是刚需。嗯， 对， 其实今天就是三位都算是和旅游有一些缘分了。 我又要说一遍我这个导游证的考试，但其实 但你并没有领队证啊。 而且即使是有，应该也达不到 TT 那边的要求，嗯，因为首先你在国内有了之后，肯定是要在日本有一个类似资格证的吧？而且 对 日语一定要特别好， 你知道日语好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嗯。那你像比如说我们有一项服务，那老司机会带你去女仆咖啡店。那人家小姐姐就是说跟你要玩游戏的时候，这话一般人你要是普通的人就算是学过一点点他翻不出来，可能也不能准确的表达出来。 但是旁边如果做一个翻译会不会？ 不会啊，大家带你玩啊，就是比如说你第一次朋友一起聚会去玩游戏，那一定得是一个自己人来做这件事儿。 对， 所以外面的人就算会日语坐在那儿也会尴尬。 嗯，是的， 就是 所以一定要同道中人，大家坐一起玩。 那你比如说七枕掏耳朵，或者说是怎么做国王的游戏，那这种事情的话，那不是自己人怎么可能能教你呢？ 嗯 嗯， 确实，所以这个需要这个 也不了解，你 自己也要对这个感兴趣才可以从业，会比较好一些。 对， 嗯，其实说到了秋叶原，我记得好像秋叶原是从哪个出口出去之后有一条是电器街，另外一条是动漫街，对吗？ 对的， 对吗？ TT， 因为你从电器街口出来的话就是 SEGA 的那个门出来就是无线电会馆， 嗯， 就能看见我们的那个楼， 嗯， 而且你比如说像很多动漫作品都会取这个场景，然后来作为秋叶原。我到了秋叶原以后，这个场景是只要你基本上看到的，说有实景地取景，一定会去， 嗯， 就是这个位置。 是，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去的时候，那个 Love Live Sunshine 刚刚播出，然后正好赶着那个热潮，嗯，就感觉每一个小店基本上都在放 Love Live 的歌，就还很有， 好棒， 对，还是很有气氛的。但是因为就是你知道吧，比较务实主义的我，决定先去电器街采购各种美容电器，所以出来， 其实是从另里头出去，那个叫我们管它有多巴喜那条。 嗯，对，就是 然后尤德巴西里面，嗯，然后呢那个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而且玩累了顶上还有吃饭的地儿。 嗯，尤德巴西的几层好像专门有一层是卖玩具的， 但是呢它比起我们在的那栋 就是小屋， 对，那就是而且的话你注意看它卖的都是量产的新品，嗯，你知道在秋园一大乐趣什么？淘中古， 哦， 淘老的。 但这个是深度游的这个旅行 者才会去玩 的，而且的话 是啊，而且但咱们自己的人很多时候去的时候，我要给我的童年给我的青春来个交代的时候，那我可能要买到的是什么？比如说我淘过很多很稀有的东西， 嗯， 你比如像银河英传说，银鹰传的话，它等今年大家都知道它可能要重新重置了，嗯，但它老的那一套东西的话，首先那一代的读者在日本来说都是40岁以上了，他们首先不差钱儿， 嗯。 那你能淘到一些这种东西的话，那你一定是要找一些真的懂这样的宝贝。那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新，可能我们可能稍微慢一点，慢两拍，那你可能你过劲儿的过气的新番的，那新番可能俩月以后就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样东西了，新店里就不会有了。 嗯， 那你就需要去找一些可能原封没有动过的，甚至就比如说我们还会有一些针对同人的，那你比如说像玩具界的同人展 WF 展， 嗯， 那这种的话我们也会告诉你，比如说取鲤鱼，像比如说每年当时我还跟敖厂长陆夫人一起去的 TGS， 哇， 嗯，像这种的话我们都甚至可以帮你说你要不要订最好离他最近的酒店。 嗯，那我们帮大家解决一下问题好不好？ 嗯， 我看大家有说这个要去本子店手办店， 你知道本子店就刚才我们说了，首先考米 K 买完本子之后，如果没抢到怎么办？马上翻回秋叶原虎穴去看有没有人出掉中古，当时抢下来。 下午4点一边一结束，马上过去。 但像中古店，它的商品流通性真的很大， 很大， 还是 运气 成分会比较多。 但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老司机又有一项技能来帮你查现在哪些店是在售或在线的，甚至 在去之前， 你查完之后，我们可以订完之后买回来，先寄到我们的办公室。你来的时候就把它递给你，因为有时候我们带他们来看演唱会啊。 嗯， 那你要进的应援用的，比如说棒啊，或者说是应援用的用品啊，相关的，有时候很大个的，有时候寄过来，我们帮你先收好，你来的时候递给你。 嗯， 这个也是我们的标准服务。 所以其实还是要掌握一些就是去中古店淘货的小技能，才可以就不像普通游客一样走马观花逛一圈。 那当然了， 嗯，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关注漫游娘， 不懂就问，千万就是说不要就是说，因为你语言不通，而且你又不知道的时候，很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店，它有时候会有一些字会写的是什么，它是因为都是给日本的小伙伴们看的，它有些店是不希望，因为很窄， 没有中文， 请把背包摘下来。 嗯。 或者说是我们甚至能告诉你哪些地儿会有储物箱，因为你买了很多东西，但是呢我们更多的是什么呢，直接就把酒店有的时候定在秋叶原里，这样的话 出门就是 楼下就是，就比如说你刚才说的电梯接口，那北边是什么，就是秋叶原的华盛顿饭店，从那后面就可以看到当时石头门里的 IBN5100 放的那个神社，就是打工战士第一次建的那个桥，那像这种的位置的话我们都可以尽量可以告诉你，这些真的是比较让真正感兴趣的人会碰到，会有感。 就是喜欢这些番的人，甚至说是漫迷，到那种地方就何止睡觉啊，就激动的不行了。 是，那我们的漫游娘小姐姐是不是也会经常在网站上发一些攻略什么的？ 对，就是我们微博上还有就是漫游娘每日推送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我们会定期的更新一些跟主题相关的一些攻略和行程之类的。 所以大家其实在去之前多读读这种资料，这种文章也是比较事半功倍的一种做法。 直接报名。 对，刚刚我们说这个本子，其实手办的话是不是那个在秋叶原有几家寿屋，然后还有其他的 兽屋，就是绿色的那个，相当于，但是那条街上你知道兽屋的话其实并不可怕，大家基本过那条街的时候我们管它叫女仆一条街， 这各种 那条街上全都是在女仆咖啡厅会给你递小传单签传单，但那条街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秋叶原未经允许不要，不是说传单可以接， 不要拍照是吧， 不要随便拍人家， 是的， 在拍照的话你知道这个东西如果被人家追溯的话是15天拘留200万日币的罚款， 200万， 终身限制日本入境。 算一下200万日币。确实，其实不管在哪个国家，如果未经他人允许拍照，我觉得都是一个不太礼貌的行为。 但是兽屋里面是可以拍照的。对， 就是我们在兽屋里面，就是 只要他没有写禁止拍照，就是说是可以拍的。就是他如果他标了一个相机禁止使用，或者有些地方呢，他会写上相机可以用，但是不允许拍视频的。那这些就注意，一定要注意店面里面能不能拍照。 其实像当地的日本动漫爱好者，他们买手办的话一般会去哪里呢？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就是分成，你像在中野秋叶原都会实体店铺会有很多，然后另外他们也会有很多网购 网购上是不是价格也会比实体店优惠一些？ 不一定，因为很多人愿意到实体店去淘一些东西，因为网购你搜索到的时候可能一搜不到，还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你比如说我在一些角落里我还买过当年史克莱尼克斯做的有电饭锅那么大的1:1的史莱姆， 好， 也是一个大蓝胖子。 好，那我们今天上半场聊了很多啊，下半场我们的这个 TT 和我们的漫游娘还会给大家分享很多关于二次元动漫游的资讯，我们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 全凭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的工作室声优李兰玲啊。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啊，是我们银河漫游指南的 CEO 资深旅行专家傅京南，我们的 TT， 然后还有我们的可爱的漫游娘。然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我们刚才一直在聊就是秋叶原的很多很多很多小细节，就 是 只有经常在那边的人才都知道的一些。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在秋叶原待上一个月你也不会腻，因为你根本逛不完，是各种， 因为它会有更新嘛。而且你就算我在那里生活的话，就是我去日本，你像这么十多年来每年都会去，你像最多的一年的话我去了19次东京。 哇， 那每一次去我都会，因为我在那里生活的话，有新番，有新的好玩的东西，然后逛的话也会有不同的收获，而且还会认识很多不一样的新朋友。 是的，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二次元大本营除了秋叶原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主题性很强的那种动漫巡旅游，比如说博物馆呀、美术馆这样子的，这些是不是也算是现在 完全没有问题？而且的话，你比如说假定你要动画片里面有一部作品叫《赝品画廊》嘛，它里面讲的就是一个在策展人，像在我们东京有一个很特别的老司机，他本身原来是在英国学习艺术史，回来之后的话又是在日本学习现代艺术，然后是在非常著名的一家画廊， 所以也在做这种展览策展方面的工作吗？ 对，然后他可以带你逛美术馆，而且他可以告诉你当代艺术品，包括一些收藏，包括这方面的常识，而且他，你真决定说这幅画就是我本命，我要买下它，那他可以帮你去讨价还价，去帮你说这个东西该怎么买， 还可以帮忙讲价， 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属于这是他本行专业，所以我们一般原则上术业有专攻，也有专门懂音乐的老司机， 所以我们在吸纳人才的时候真的是方方面面 的 人才都会有， 做专业， 所以我们挑选老司机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和也是甚至来说是苛刻的。 对，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在看画展的时候旁边有一个真的是知名学校的艺术， 他是在真正的大师的画廊里，但是我们就是说先隐去人家的名字，但是呢他是专在专业画廊里然后在工作这件事情， 一边还可以听讲解就非常值， 而且中日英三国语言都没有问题， 非常厉害， 这样的人给我当导游 当然可以了， 哇， 而且还是个漂亮的小姐姐， 哇 哇！ 所以就是我们一边看画一边听着讲解，然后如果真的有喜欢的产品，喜欢的这个艺术品，还可以帮忙讲价， 而且甚至就是说 人间乐事， 而且他可以帮你甚至定制目标，我这次比如说我就是来买画或者买装置艺术品，那这个画他也会帮你做好当季的展览攻略，我们尽量把你的时间就相当于是几家美术馆之间，因为你要知道腿着来走这件事情你根本赶不及这些时间， 是 很多早上剩不得10点钟才开门，下午4点钟就全部结束了，那我们这期间的话，我们的司机真正开车的真司机他会把每一个线路中帮你预约好和串好这个线路和时间，而且还中间能挤出时间来带你吃点好吃的。 哎，我看我们弹幕里面刚才大家有提到说东京打车真的是非 特别贵 比较高，其实有体验过的小伙伴应该会觉得 听说过， 对，这个打车费用是很高的，那我们一般在安排旅行线路的时候也都是会有专车来负责线路 的， 这个 对的，而且这样的话可以节约到大家很多时间， 确实就是这种浪费在旅就是路上的这个时间还是可以节省下来， 暴走， 对， 而且你像 我就属于暴走族就是一出门就天天3万步 而且你想浪漫一下的话，我没有那种特别适合情侣用的车 啊， 小到比如说我们像比如说一家人同行的阿鲁法斗，就是我们所谓的保姆车，那到加长林肯、宾利、迈巴赫、奔驰我们都有， 但这个宾利迈巴赫可能价位就不太适合我和兰陵这样， 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贵的，而且比如说你们俩真是哪天决定，哎，那是过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比如说约男女朋友女朋友需要浪漫一下，我们老司机也可以帮你出主意策划好， 那这个都管， 那咱俩将就一下，咱俩去了， 我自己去了， 被嫌弃了， 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报了这个定制游之后我只要人在那儿就可以了，别的都不用我自己去管， 但是呢这块我就要提醒了， 要是是 你要提前最好，因为日本是一个预定制的国家，就相当于你所有东西你最好在出发之前 一定把要求提清楚，不要到那儿现改主意。因为临时去做预定的话，很多好吃的店面是你订不上的。而且的话，你订好之后，比如说你偶尔突然想增加人数，或者是你突然要改变时间的话，这个会非常非常的被动，也安排起来会不容易。所以在出发之前，越早找到我们越好， 越早做这个攻略。 对的，包括因为你像刚才有同学问你，比如说签证，因为你就算上进入使馆到出来的话，一般都需要七个工作日左右。而且的话，你还要有的时候会有资料的收集整理。另外，我为什么建议大家提前一点准备资料呢？这样的话，发现有一些不妥或者说需要整理的东西的话，你可以再有时间做筹备。 确实给自己留出足够的富裕时间，因为好像还要提前订机票和酒店。 没错，你说的特别聪明。 如果说一旦没有出签的话，你这个机票酒店再退， 而且你早订机票的话，你像我们来订机票的话，提前差不多出行前45天的话能拿到的价格，因为你在之后的话价格只会涨不会往下再 掉。这7+9我们也是包了， 没问题。 哇， 而且 很省心。 甚至就是说，如果哪天你想几个小朋友特别私密一下，这架飞机我们包了也可以干。所以我们的梦想当时就是说包图一个小电视版的飞机。 所以我们两个的梦想应该是好好赚钱， 好好赚钱， 好好赚钱， 然后 包飞机， 包飞机，包大船都可以。 下车就有林肯，然后想去哪儿往车上一坐就开始带你游带你玩。 兰陵，你已经张开了想象的翅膀，你遨游在了梦想当中。 我人在这里，我的心已经飞了。 所以要把你拉回到现实当中。其实今天听我们的 TT 和我们漫游娘说了这么多，我就想起来了我第一次去东京的一个经历。当时我是做了一个5天的行程规划，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的漫游娘和我们的 TT 可以给我点评一下。我先说一下我总体的感觉，就是5天每天都是暴走族嘛，兰陵说的，就每天 步数30000步那种， 就真的是30000步起，然后一回到宾馆就连电视都懒得看，就直接睡觉了，就是完全 那你都累成这样了，不可能拍出美美的照片了， 就属于虚脱的那种状态。然后回来之后两个最大的旅行箱一人带一个，然后就是塞得满满当当的各种东西。当然购物是我觉得就是去东京觉得不购物就亏的那种感觉，就是女生的心理嘛。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这个行程哈，先说一下原本的行程。大家可以看到我是在某旅游网站做了电子版的攻略，一共做了10页，分为5天。然后第一天呢，这个看看啊，第一天去到东京的时候，到达羽田机场是12:55，然后从机场直接是去了位于半藏门的一个酒店。然后到酒店之后，我想的是第一天要去皇居看一看，因为那个半藏门离皇居还是很近的。结果发现皇居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你说对了， 就是 TT 刚才说的， 而且 日本的很多地方都需要提前预约。 那你比如说你之前说到皇居了，我说那大家可能有人看那个刀剑神域，第二部里面不就在皇居门口，是你知道是在哪个门吗？那我们可以指给你看。 是那什么二重门，是不是什么叫什么？ 不是在二重桥。 还是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那你既然到了那儿，我们可能会给你指在哪些动画片里会出现。另外的话，你又去看武道馆吗？这个不需要预约。也在皇居边上。 就那边还有那个，我没有去武道馆。 你看，这是你到那里指一下，可以看一下。因为很多，你像大家都知道，一定演出我们要在武道馆开演唱会这样的。 但是我一个意外的发现，那边有一个特别好的那种散步的步道，就是还有那个，就是一 片水。你看，你第一天的这时候你还在说千鸟渊看看樱花很好，但是你后面几天你就后悔了，早知道不这么是，就是第一天就不这么走路了，对吧？ 然后因为我发现我没有预约，然后我就走不进二重桥里面，然后就有了以下的一张。 二重桥一般是不开放的 照片，就是在外面，然后坐在那块照了一张照片，然后远远的，好像这也是，我记得这也是那一片 黄居前也是 对，然后就说那行吧，既然没有预约，那就不逛了吧，那就走吧。 而且你要想特别看黄居的话，其实你像我们也可以说，二重桥不开放，进不到里面怎么办？其实有，我们也知道有能整个在房间里俯瞰整个黄居的酒店， 哇， 而且不贵， 就是可以看到 黄居里面长什么样的。对， 所以地理位置很重要，是不是？ 没错，如果你要就是有人有这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我们也可以，这种就是你要事前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安排的。 对，然后因为当时是夏天嘛，这个雨也比较多，然后我又特别想穿着浴衣去拍照，所以我一看我去的当天是一个大太阳天，我说不能浪费，咱们就这一天去拍了照，万一以后下雨的话，可能你在户外就不是很方便。然后我们就放下行李之后，就赶去了那个，哎呀，那叫什么？等我看一下，浅草寺。 但你像你看啊，你从皇居一下子就杀到了北边， 然后去了浅草寺，然后拍了那个他有一个草鞋，是不是浅草寺？ 对的， 对，有个草鞋，然后也 小周厅的那个草鞋， 对，然后找了一个，这个是在提前网上约好的一个和服工坊，然后穿了这个日本当地的、 我都知道你，我看这身衣服我就知道你是在哪家和服工坊换的。 是不是一个老奶奶帮你换的海参？ 对，反正就是那个。 然后对，在你先要进门之后，选完一层放的衣服，二层、三层，然后会有这个分别换衣服的地方。 是， 而且的话，我教大家一个窍门，怎么来搭配和服。你搭的这个就非常棒。 嗯， 那 嗯是的， 这会儿给你讲一个搭和服的窍门，就是你在选择和服的花纹的时候，因为你不要选你的腰带嘛，腰封、嗯，从你和服上找一个你腰封，和服上找一个颜色，选这个颜色的腰封。 哇。但我这个好像就是这件黄色的会比较花一点，上面都 对，因为有很多花、嗯、所以呢你挑一个花的颜色然后当腰封、 嗯、对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 这是一 个 窍门， 就它发饰还是跟我的腰封是配的，都是黄色系。 而且的话你是夏天去的，像现在的话 慢悠娘比较有发言权吧，是不是 大家可以翻一翻慢悠娘的， 写过一篇就是关于和服拍照的那个文章。 哦， 嗯，回头大家关注那个微博，就是现在在置顶的那一篇 啊。其实我这还是算是浴衣的范畴。 对，那你就能看到，应该是要没记错，应该是我拍的慢悠娘的穿和服的照片。 哇、 嗯、还有就是说，而且那天的时候的话正好也有我们的摄影师， 嗯， 然后还有工作照 造型、嗯、还有一个是这种淡蓝色的， 嗯嗯，这个就是和服工坊走出来那条街那口那儿过马路。 哇，是的， 再往里面走右转就 是、那个、知道我是在哪家换的。 对，我看一眼我大概就知道了。这个就是专业程度吧，或者奇怪的。嗯， 好厉害好厉害。 谁给你换的时候我已经全程目瞪口呆。 嗯， 这也行啊。 然后就是拍完了照之后就这一天基本上行程就结束了，然后就进入到了第二天。其实我现在已经有点记得很混乱了，因为有那个下雨的原因，我们本来想去东京天空树也没有去成，因为雨实在 太大。其实你都到了浅草了，就是说离天空树已经很近了。 对，但我当时就是因为天色渐暗， 这个时候我们有车的话就不是问题了。 啊、对，确实是的。但是我有一天晚上还是去了东京塔，然后东京塔好像有一层有那个海贼王的展览。 对的，再有一个海贼王乐园，有一个海贼王主题餐厅。 展览、嗯、对，然后去看了一下，然后剩下的几天白天有去到那个明治神宫。 嗯哼， 嗯， 明治神宫在夏天的时候，神宫外院会有花火大会。 哦， 其实你像漫游娘，我们在东京有一间自己的小民宿。 嗯， 那个房子在凉台上就能看到神宫外院花火大会。 哇，然后这都是当时的游客照了，可以看出来这个没有 P 过的，没有怎么化妆的照片，就是啊，就过去了。对，然后当然了，就是作为游客呢，还是少不了去银座逛一下。但是我发现，就是我去银座去早了，因为你知道，作为一个游客，尤其是一个那种走马观花那种游客，习惯性的早起，然后发现到了银座之后，大部分店铺十一点之后才开门，然后就从。就他们不是石丁木嘛，然后从这儿走到那儿，从那儿 这么走的话，其实 就来回来去的逛，感觉啊，真的 好多好吃的店都在银座。 嗯， 你像小野二郎的店就在银座，寿司之神。 有一个那个哦，是有个寿司之神、嗯，然后还有一个那个甜品，就是资生堂的甜品店也是在那 里，是可以，而且可以在那里吃下午茶。 对，但我们去的时候、嗯、正好赶上资生堂的大厦那天关门。 其实说白了就是 你周日去的吧。 那应该是周日， 因为是这样的，整个银座在周日是休息的、 哦、 包括它食品店料理店整个这块的话， 所以没有做好功课的人就是这样的悲催， 形成极其混乱。 嗯， 而且的话你知道银座的话有一部动画片可能以前在 B 站小用户看过， 嗯， 就叫《Bartender调酒师王牌酒保》 啊，我看过这个，但是我没有全部看下去， 所以我们去也可以做个调酒的品酒之旅。 当然了，然后喝很棒的，就是在它实际上是基于很多银座真实调酒师的店和故事、 啊、 然后来整理的漫画、 嗯、 是属于一个真正的调酒师。 好喜欢那种 feel 的地方、 嗯、好 那我就可以带你去。 是的， 嗯，是好是好。 然后剩下还有一天是去了秋叶原，还赶上下雨，但是那天就属于爆买中的爆买。 哎，那你像爆买，你一定手里拎满了东西，你就不好拍照片了，对吧？ 一个手还拿着雨伞，所以你会发现我没有找到秋叶原的照片啊。 哎，那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如果有老司机的话，一他可以帮你拎东西、 嗯、 第二的话他知道每个储物箱在哪儿， 就不用提溜大包小包。 何况你看啊，你到知道你最后要爆买的时候， 嗯， 我们如果要是有车，我们还可以放在车上， 嗯， 而且我们还可以帮你就是说直接订秋叶原的酒店、 嗯、 因为你在秋叶原可能是购物最集中的一天。 是，而且不知道 TT 和漫游娘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啊，就是我有时候自己拎着大包小包走在路上，我有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就感觉好像你知道吗， 不美美的啦，对不对、 就 是、 就很狼狈、嗯、一是很狼狈、 啊、 二是觉得好像我是来旅游的，结果变成 了 来购物的了，就觉得自己都觉得自己 身边跟着一个帅哥呢，然后拎这些东西， 然后并没有帅哥，所以这 所以你需要来这个， 所以 我们有一个老司机有1.92米的个儿呢， 嗯，正好和我这个天空树很搭、嗯、 对，绝对不用，大家不用担心，就是我看有姑娘说哎，没关系，我们老司机有1.92米的个儿呢，没有问题、 嗯、 老远特有安全感。 是， 还能当保镖，哎， 当摄影，当拎包的，当司机。 而且他是日文相当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比如说神田明神的签儿，他上面有很多是文言文，他就基本上你只要抽出来，就是东条西打工的那个神社。 哇。 然后呢，哎，他还给你讲，哎，这个历史是什么样的，鸟居实际上是什么样的，那你在里面比如说大家跑步的那条台阶是什么样的，山田男版怎么跑， 这就属于 Love Live 巡礼。 而且的话你注意，在周六的时候他还会有不定期的会贩售只有在山田明神贩卖的 Love Live 的限定周边。 哇，这一般来说大家肯定都不知道了， 当地或者经常在那待的才会知道。 其实你知道这句话其实是有问题的，你比如说我们住在北京长大的人，很多人在北京生活很久了，那你每年你能去多少次大石栏，你能有多少次去多少次中关村，甚至鼓楼东大街你能逛多少次， 对， 所以这个东西跟你在不在，其实我做过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调研，就是很多在东京生活的人一年都去不了两次秋叶原，甚至很多从事旅游行业做了二三十年的真正的从业者，他其实仅限于在哦知道这个地方叫秋叶原，除此之外可能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甚至他说这里可能会有动漫类的商品，但是我们刚才就说过，哎，那你帮我买一个球形关节人偶，那你别说聊系列了，你请让我把它翻成日文，你能翻得出来吗 ？BJD， 但是呢，这个东西 BJD 怎么卖？那你怎么像一个？那你在街上你该怎么找到这个地方？ 是， 那我们可以告诉你，哎，后壁天国或者啦，就窥馆里面就有那几个楼层是卖这样的。甚至我们可以告诉他说，哎，你喜欢卡面莱塔假面骑士，但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个你翻译绝对翻不出来，你怎么知道王小明五五是谁？那你翻不出来了吧？因为他实际上卡梅雷塔有他自己的假面骑士，有自己特设的一系列。 对，尤其对于大部分游客来说，确实日语水平受限。 这跟日语没有关系，是对你家有一个他的文化的 文化了解程度。 对，他是中国人给他起的一个中文的昵称。这个昵称的话跟日本人是对不上的。老司机其实在也是一个假面骑士的代称。那人就是，那你比如说，那叫知道啥，不知道是谁，你怎么翻？ 这两边都对得上。我知道在中国这个人叫什么，然后我到了日本，我知道日本的小伙伴们怎么称呼这个人物，所以就很容易的对得上，然后就可以带你去买。 对，所以给我这个五天的日本之行收一个尾，东京之行收个尾哈，我还去了六本木，对吧？ 有去展望台看看那个登到顶上有看吗？ 没有，但我记得是有个展望台，但是也没有来得及。 上面有森美术馆，你像火影忍者展啊，当时金庸战士高达展啊， 对， 然后宫崎骏展、啊， 其实我写在了攻略里面，但是也没有去成。然后还去了。新宿，对，然后那边不是有那个，是那边吧？就是有那个世界上非常繁华的一个路口，那个 不是，那叫涩谷，《生化危机》里咬人的那个路口。 啊，对，涩谷我也去了。 上作品 是 超厉害， 涩谷109，而且有很多作品。 但我发现涩谷的就是购物体验好像跟我的风格不太，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算 对地方。涩谷是这样的，就是你109大厦里面一般，我觉得少女系你都完全hold得住，没有任何问题 的。 真 的吗？谢谢。 对，你下次你可以转一下109，因为我们的老司机不仅仅只懂二次元。你说服装搭配潮牌，那你比如说你要逛下北泽，那你比如说逛高岩寺，这也我们都可以给你推荐。你比如说喜欢阿美卡基，喜欢这样的。甚至其实你要很多人认识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当年写过日本的相机二手相机中古指南，是我10年前写的文章。 就说起来摄影，今天我们 TT 还带了自己的 亲 爱的相机。 因为我觉得拍照片这件事情，有好相机买了你肯定要用啊。但其实我挺后悔写那篇指南，好多好的镜头我都淘不到了。 所以这个还是要看看一点点运气的，是不是？ 这不就是鼎鼎大名的莱卡。 是，那就是我们的漫游娘和我们的 TT 给我这一趟行程能打多少分呢？ 我觉得首先是这样的，你第一次的话很多人跟你都是一样的。我觉得东京这个城市是你去一次肯定玩不够的。就跟好吃的东西，很多好的顶级料理店，比如说天妇罗之神早女哲哉店，一年四季的话它的食材都不一样。你夏天你就吃不到河豚白子啊。那所以说好吃的店不止去一次，那何况一个很好玩的地方。而且日本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像离中国近的地方可能一个小多小时就飞到了，远的地方3个小时内能飞到的好吃好喝又安全，那这样的地方可能也就是日本是一个蛮合适的国家。 所以还是大家要提前想好自己要去那逛什么，要做好什么。 而且呢，你像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大家看你的名字，他的巡礼，你像这一块的话，我专门和我们关西的老司机，你比如说有很多人去京都奈良看小鹿，但是呢很多人到关西，你们知道关西的秋叶原在哪儿吗？ 关西 是不是有个那个斋， 离那儿很近， 斋 叫日本桥。 日本桥， 不是新斋桥，离新斋桥很近，走路的话能走过去。 到了答对15%吧。嗯， 所以你像逛这条街的话，我们老司机可以带你去。但是呢，你看我们还可以从这儿干嘛呢？比如说，我们可以从这儿开车，我们去看枫香小学。 嗯， 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拍枫香小学的 cosplay。 哇，所以就是提前。把这个需求提给我们，我们都可以。 我们提前给你准备，因为你像去你的名字巡礼的话，它在祈福县的非旦市，或者说非陀市，有人管这个。 嗯、 那这个地方的话，一天只有7趟电车能到。 嗯， 那你要坐电车去，那地方又没有住，然后你也不知道，就是比如说电影中这些情景在哪儿。 嗯， 甚至我们可以跟提前这个城市的观光科的科长打招呼。 哎， 你帮我安排一下、 嗯。 我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我认识他很多年了嘛。他就说一定要带我去咖啡馆，因为我们不像电影里说的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咖啡馆，但是他会带你我们比如说哎，吃牛肉，包括一些这些地方在哪儿，而且他的图书馆和拍这个实景的地方他会逐张指给我们看、 嗯、 所以说找对人这个事情能让你事半功倍。 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觉得最后一点时间咱们要不跟大家讲讲，就是大家在自由行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坑，就是大家 要 避免跳坑，就有一些小贴士能不能给大家呢？ 对对对， 嗯，除了我刚才说的，就是大家首先要提早准备也好、 嗯、 说要就做好预约也好， 嗯， 另外的话其实提醒大家一个，就这是我们真的给说给自己人的话， 哎， 尽量不要承接代购的任务，这会整个让你的行程崩溃掉，有的时候、 嗯、 尤其是他甚至有时候我们会给你出主意，有时候可以不用实时直播你自己在哪儿发朋友圈、 嗯、 玩回来再发因为我们遇到过是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你要赶时间、 嗯、 这个事情甚至有亲朋好友他会委托你把礼物选好，最后找一天时间把它带好手信就好了、 嗯、 如果你提前承揽了这个业务，你会发现你会花巨长的时间来完成这些任务。 我确实有一些体会， 这个事情是我们就是大家一定可能会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坑、 嗯、但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拒绝的话，可能你还是要 偷偷的去玩。 我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事先你确定要别帮别人买好的东西， 嗯， 提前你可以在跟我们的老司机做好说好、 嗯、 我们帮你在日本比如说亚马逊啊或诸此类买好之后寄到你的酒店。 嗯，而且现实生活中往往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其实你的朋友或者同事需要你帮忙代购的东西并不是很稀少，或者并不是很难买到，但是你往往到那儿之后会发现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哎，怎么这个商场居然没有呢， 临时的问题， 对，或者没有这一款或者没有那一款，而且你会发现就是你在那儿再给他用微信沟通的时候也会浪费大量的时间， 对，本来时间就不多，然后花费大量的时间去 买，对，就把一整个货架都拍到给对方传过去的情况是有， 真的是出去采购。 所以呢，你像这块的话，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帮你翻译过来去问一下、 嗯。 这样的话，另外的话，其实是寻找他那边的中文店员，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嗯。还有一点点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赶紧 问我们， 对，跟我们的提醒漫游娘来交流哈。 时间不够了也没关系， 嗯， 记住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然后找到我们的话就都能可以，因为你像漫游娘每天都会看到你相关的留言和信息、 嗯、我们小姐姐看到都会回复的、嗯、 没错，而且的话我们在日本的老司机也可以帮你解决各种各样的你可能觉得稀奇古怪的问题，而且我们还会有一点，我们会替你保密 哦， 因为有很多人的比如说我说我买的本子我想晚上躺在床上欣赏，我肯定不希望边上有一个奇怪的人看着你，对吧、啊、 对， 所以这个个人隐私的保护也很重要 的，对 的， 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小伙伴一年可能用我们去5次日本， 嗯， 而且他买的东西他只有自己喜欢， 嗯， 这个东西的话我们不会有人在你边上冷嘲热讽， 嗯，那两位有没有大概的就是统计过目前我们的客户或者说特别喜欢这种二次元动漫游的客户他年龄层次的分布是什么样的？ 非常广泛，因为有像我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从上世纪昭和时代一路玩过来的，当时我也看见了有人喜欢的，那也有就是说像现在的话大家喜欢新番的、 嗯、 从10几岁有很多人说从中学生起跳吧， 嗯， 然后基本上就是有的甚至是跟带着父母一起来的， 嗯， 然后也有就是说像我这样可能甚至比我岁数还大，我们最大的一个最终幻想的老玩家实际上是已经快60岁了， 嗯， 哇， 提一个比较现实的大家的这个问题哈，就大家会考虑说如果我想做一个非常的深度的或者非常私人定制那种感觉的行程的话、 嗯、 费用来说是不是很难让很多的 哦这个其实反而 接受呢， 基本上不会有特别大的差异、 啊、 因为原则来讲只要你是做定制，因为你像机票酒店的话它是根据你的时间来定的、 嗯、 你只要躲开大旺季 那你的价格就是淡季的价格、 所以大家不妨来找一些就是淡季、 而且的话还有一个小窍门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像去一些远一点地方，想大家拼辆车、四个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组合时间， 好，你可以拼团， 对， 如果 小团， 对的，你四个人一起的话，就是说大家可能会一个老司机，然后一辆车会非常舒服。 只要大家有相同的爱好，我觉得还是可以玩到一起去的。 直接是四个人。 没错。 然后呢，像比如说你要一两个人，一个人，我就想不寂寞，那我们有老司机陪着你。 好厉害！ 1.9米的老司机，一定了。 而且我们有妹子老司机哦。 哇。 而且他本身是本子画手，而且是。他自己还是本子画手的老司机， 多才多艺啊、真是艺多不为。你要啥？你再说一下。 而且我们也有美食达人的老司机、我们说米其林，我们摘星如摘草，我们每年要订几千家米其林餐厅。 这个米其林餐厅确实之前有在淘宝上看过，有专门去帮大家订。 但是你知道哪家好吃、什么时候该吃什么吗？ 这 该订哪个套餐？ 我只知道有什么，鳗鱼之神。 那你比如说 寿司之神、 野田盐鳗鱼饭之神，要吃哪家店？怎么吃哪个套餐？ 有两家店好像。 不止哦。 就是东京是有两家店。 不止哦。 被碾压。 被碾压。 完全被碾压。 在节目最后又被碾压。 好吃的鳗鱼有很多家哟。 其实我觉得随便， 我还会提醒你， 街边小店有很多都很好吃。 哎，你说对了，你像比如说米其林一星的尾花，它是不能用信用卡结账的哟。我会提醒你要带现金啊，要不然多尴尬啊。哎，像我们这都会提醒，而且要排队哦。 北京出行基本上就是一个手拿着个手机走遍京 城。那我们刚才说你到银座很多地方喝酒，地下室没有手机信号的哟。 哇， 哎，我们都会提醒你 ，WiFi 也不会没有信号。 我们会提前收到一本这个出行前的攻略，对吗？ 而且我们是针对你个人来定制的，这个东西的话，可能行程都是单独来的。是不是我们时间到了？ 对，我看大家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跟大家有说这个，因为我们学生受众群体还是比较多嘛，大家说这个签证来说的话，会不会很快？ 没有问题，就是学生，我们这小伙伴学生太多了，学生、自由职业者都可以来找我们。而且如果你要是已经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上班族，那或者说是你的财力不错的话，我们也可以帮你办多次签证，也可以。 哇， 就是想走就走的那种。 所以大家还要好好考虑一下自己到底想去什么地方玩，然后怎么玩，这样的话，对，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旅游还是要享受生活为主，就是不要学我这种 玩得开心嘛。 哎，就是现在 想想你看，一般来说都是大家累过一次才知道，花点钱其实这事儿不是事儿。 是。因为很多的时间都是可以节省下来的，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而且其实是帮你一些小忙，可能你的钱就省出来了。 没错，非常感谢我们的 TT 和漫游娘做客我们的节目，谢二位辛苦了。 如果您看节目感到开心呢，不妨加入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团，群号是56755693，欢迎大家加入哦。 然后也会非常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那明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摸摸和小优。